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二。今天我们和大家要聊一聊歧视的话题。那么这话题啊，说来话长，我们说说最近的一个事儿吧。上周7月5号，一名网友啊在微博上发帖，指责河马先生在招聘过程中存在地域歧视。从这位网友发布的聊天记录截图来看呢，他在某招聘平台上看到河马先生招聘的信息，于是呢就联系其招聘负责人田经理。在和田经理沟通的时候，这位网友刚说出自己是北京本地人之后，田经理便回复了一句，我们不要本地人，抱歉。在这位网友的追问之下，田经理解释说，北京人有钱，我们用不起。在随后的聊天中，田经理还写道，你们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那么这条微博一经发出便受到广泛热议，并且迅速上了微博热搜。当天晚上11点，河马先生官方微博就作此做出了一些回应，比如说河马从未把地域作为招聘员工的要求，事实上北京河马有 22% 的员工是北京本地人，包括运营、物流、拣货等职位。那这次被投诉的招聘方是第三方劳务合作公司之一的立委的兼职员工。第二天呢，他们就此事又做出了回应，我们接受到请给河马一次面试的机会，如果愿意给我们的话，我们保证这是一场公平的面试等等。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为这个低级的行为感到歉意啊，我们期待大家的谅解，但是啊我们不奢望等等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歧视的话题，特别是在我们职场过程当中，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歧视。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心理专家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从这个心理的角度哈、来聊一聊歧视的这个根源。其实回顾整件事情呢，我们难免感到好像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啊、因为这几年呢，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都被爆出过在招聘方面涉嫌歧视，比如说有滴滴、有美团、有爱奇艺等等哈、你比如说去年5月份，美团点评就爆出招聘歧视啊，不要简历丑的，不要研究生、博士生，不要开大众的，不要信中医的等等，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找的这些不要不要。另外呢，还有爱奇艺也是啊，在招聘过程当中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啊地域的歧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问问李老师哈、你看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人看不起人，对吧？人歧视人，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人这个圈子里面跳脱出来。我想问您，猫会歧视狗吗？ 猫不会歧视狗。 那狗会歧视猫吗？ 也不会。他们，你看，他们也许还相处融洽呢。 哦，那猫会歧视人吗？ 应该也不会。 那有的人他养猫说，我们家猫对我爱理不理的，得罪他了之后，他都不搭理我了，生气了。 这个本身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嗯， 他可能不是歧视你，人家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他本性的一种表现。 对，他本性就是这样，对。 嗯，那么人为什么会歧视人呢？ 嗯，人有很多这种态度选择，好，就是其实就是本来考虑这个事情作为歧视啊、标签啊来说，就是有时候是我们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 嗯， 哦，好像为了简化， 嗯， 哦，简化一些工作量，简化一些信息量，就。对，你从这个招聘来说，他其实就好像是默认，哎，你们有钱啊，做不了这些活，就这个就是一个歧视嘛，因为你其实并不了解这个人怎么样。 嗯， 对，但是从人类的大脑来说呢，他进化到现在来说啊，他每天要接触的信息量非常大，他总是倾向于我们希望简化我们的信息量。 嗯， 就像这样歧视，也等于是贴个标签， 嗯， 啊，然后就简化我们的筛选的过程了， 嗯， 啊，省略了很多我要具体了解你，具体了解这个人的这些麻烦， 嗯 嗯，有时候就贪这种方便快捷， 嗯，您刚才谈到的是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来识别、或者是来鉴别。它和别的事物的这种区别，或者是和人的区别，是吧？ 啊、对。 那其实这个贴标签确实也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人认知一个新的事物，它和计算机的一个最大的这个先进之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它贴上一些标签，而且即使这些标签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也依然能够认得出来。 对 吧？ 没错。 比如说，我们鉴定一个人是男是女， 嗯， 啊，我们可能会自然的。识别一些这个性征方面的标签， 对， 然后声音方面的标签， 对， 这样的话我不看，我一听我也能猜出来，或者说我看半截儿我也能猜出来他是男是女。 没错，这有很多标签，原来是头发嘛，对吧？长头发、短头发， 对， 是吧？你从背面一看，哎，是个女孩，但其实不一定了，现在都不一定了。 哎，所以这贴标签确实能够很快的帮我们处理一些问题。 嗯，相对来说，对它是一个简化、加快一个过程。 对， 嗯， 可以说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学会贴标签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小孩他从这个一学语哈、到后来他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他其实他应该也是会贴标签了。 对， 嗯， 因为要不人的大脑呢就会太累了。因为你每天处理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嗯， 哦，比如说你判断一个人是男是女啊，那理论上来说，生理上来说，你要检查很多项目，哦，对吧？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因为平时来说啊、我可能希望快速的有一个判断， 嗯， 啊、就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其实你就默默的就贴了个标签了。啊、比如说看了头发长的应该就是女孩啊，啊就很快知道、但是实际上呢，如果当然了，这个对于泛泛来说，你比如说这个人对你其实并不重要，他只是个路人甲啊，你判断他是男人是女可能不重要，但如果是到你真正要去跟他做朋友啊或者更亲近的关系呢，你就需要对他了解更多了、可能就不仅是贴一个标签来筛选， 嗯， 哦，因为你如果我考虑要跟你做朋友，我可能就得了解你更多的信息了。 所以就是这标签也分大的和小的 啊， 分粗的和细的， 对，就跟你的生活工作中需要的程度， 嗯， 啊、比如说有的你离你距离很远，你其实就更倾向于我不想管太多，我可能贴个标签就放一边了，哦，但是你需要用的时候，具体这个人呢，那你可能就要了解更多，就不能简单的按标签来处理、 如果这是一些事物，比如说这车啊、牛啊、马呀、树啊，这个我们很容易贴上标签，因为我们不会对它做出太多这种比如说主观性的评价， 对， 但如果对方是人的话， 对， 就不能随随便的简单的贴标签。 没错，尤其是你还要用人，对吧？因为你要招聘，你要具体使用这个人做员工啊、那你应该了解更多的信息来判断，就不仅是一个标签我就筛选了这样的话呢，其实实际上对本身的工作。招聘本身就造成了问题。 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其实贴标签这个是我们人进化过程当中一种本能。 本能。 那同样我们也会用这种本能去判断一个人。 对，也会。但是希望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工作中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本能。 这还需要用理性的方式。 用理性提醒自己，我们这个本能是不是真的好呢？ 就人的本能有，就是有好和不好，或者说放在一个道德、 一个场景 标准下面，它是有适用和不适用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原来你看到老虎，你看到那种危险的动物，你很快就做判断了，马上就跑了。你可能不思考说，诶，它的牙是不是不好呀？ 它、是不是拴着？ 对，它是不是有链子拴着或者怎么样？你就不做那么多的了解和判断，我先跑了。哦，这是非常快速的，我贴一个标签，看到这个标这个指标我就跑了。哦，但是这种就是你。需要快速做判断的场景，但是在我们工作生活，尤其是你跟他要有关联的时候呢，你本来不需要那么着急啊，你不需要那么快啊，对吧？你现在也没有那么紧急啊，你招聘也不是紧急的事儿，所以呢，那个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就你了解对方是不够的。然后基于很简单的信息来判断对方是不是适合你，这个就很容易出问题。 换句话说，就是有的时候呢，理性没有占上风， 没有占上风， 人的这个本能占了上风。 对 对。 而这种本能有时候呢，又是有偏见的。 对，最怕的是你还没有觉察到，这是有偏见，会误导我们的。 刚才我们所说的河马先生这个案例，包括前面的那几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他们的这招聘人员的这个行为，应该来说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对， 没有意识到他们了解的信息太过于片面哈。当然，确实，为什么他会形成这样的标签？这也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哈。为什么会形成对于某些地域的人的评价？或者是对于某些，你比如说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的这个学历不要，开什么车的人不要，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评价呢？就是标签为什么会贴在这些人的身上呢？这是 一般来说，他们都是通过以偏概全的方式啊，比如说在这段时间他招聘的时候，他可能遇到这些人，他发现哦不适合。但是其实不是全部，它只是你采样，你只是采了一部分的样本。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招聘人员当成一个小朋友，特别小的婴儿。你一开始你告诉他，长头发的都是女的，慢慢的婴儿可能就会认为，长头发的人都是女，因为他接触的人有限。 对，没错，他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就变成等同于。这个标签就等于这个人了啊、其实它只是一部分也许他们比如说工作量太大可能他们自己会默认就是说哎呀好像我遇到比如说遇到研究生啊好像遇到具体招聘上来看到很多问题他就简单的贴个标签过去就不想去了解那么多了因为有时候他们招聘的量是很大的如果是量比较少相对更容易我来仔细看一看量比较大呢他们就更容易贴标签因为他要快速筛选然后无意识之中呢就形成了偏见而自己还不自知还觉得这样子效率高 是另外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传播方面的内容就是好事不出门啊坏事传千里啊 对 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流过程当中还会放大某种偏见啊或者是说把这种标签它冠以的意义告诉更多的人传播给更多的人那么大家他都没有经历过不像可能这个招聘的人他还见过一两个这个懒的或者是这个不干活的不服管的人哈那他跟别人一说别人都没听说过只不过呢他朋友这么说他可能也这么认为了那以后他也不要这样的人 就传播出去是这样对当然他本身在沟通的过程中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沟通是具体跟这个人的交流了那这个态度确实是不够尊重对方的 是我突然想问就是你比如说在动物界啊猫猫狗狗他们自己会歧视同伴吗狗会歧视狗吗这个猩猩会歧视猩猩吗好像我们看以前看动物世界也有落单的啊比如说这个猩猩家族有一只呢就 可能就不被大家所那个什么嫌待见，是吧、嗯、或者说他是从外族过来的，大家也不是很看得上他。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等于是不是你不是同一类啊，有一些是斗争争权失败啊，就猴王之间争权夺利、 嗯、是 对，然后失败的那个哎、嗯、也会这样。 这种动物之间的这种歧视跟人之间这种歧视有可比性吗？ 没有，因为它那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出发点、嗯、它不是经过这种思考、嗯、就是我思想上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观点。 嗯 哦，它是一个本能啊、比如说我们俩要争猴王啊，你打败了那当然你就得走、嗯、啊，你 这还是一种适者生存的， 对，它 适者 生存是一种本能的表现。 嗯，所以说人之所以进化成人应该是有他的这种特殊的意义，就是人是会、 嗯、会思考 直立行走、嗯、使用工具，而且会思考制造工具的， 是是是是是，你有理性的思维、哦、它不仅是本能， 嗯， 对吧，你不是单纯按照纯粹是以动物本能来生活的。 嗯，是。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在招聘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歧视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啊，以及歧视和自我优越感有什么关系呢？稍后见。歌里唱的关系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关系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希望能够碰到这样真心的知心的朋友。但就算我们做不成这么深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一种彼此互相尊重彼此互相认可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是歧视，那其实是很多人更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最坏的一种现象和一种关系。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怎么来看歧视的成因。我们今天嘉宾呢是心理专家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吧。刚才我们谈的就是这个人是吧、嗯、他由于他自己的这种偏见，由于他贴标签没有经过太多的这种理性的思考，造成了这样的一些重大的这个舆论事件。 嗯， 那您认为背后还有哪些跟他无关的深层次的原因？ 无关的深层次的原因，他，哎呀，这部分， 嗯， 这个比较难回答。 对，一下子还有点难回答这部分。对， 就比如说跟他的经历没有关系，但是他周围的环境、社会文化，会不会影响到这些人？ 整个公司来说，因为确实是会，一般你的小群体，你那个群体本身会有一种群体的文化的氛围，就叫群体文化、亚文化啊，它不是一个大社会，是你这个公司这个团体的，包括经常接触到的人呐、你喜欢你欣赏什么样的人呐，它也会形成一种这种亚文化的影响。 在这个河马先生这次的事件当中，那位招聘经理田经理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经理、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领导也要求我们这么做啊。他说我也是个打工的，你不要为难我。他也说了类似的话。所以您认为是他们公司内部的这种企业的亚文化，也决定了下面的员工是怎么来做？ 对，没错。他确实不可能是一个员工是这么想的，是吧？这个看来是他们的一个惯例，但以前可能不会这样子来公开出来讲，对，他内部里边可能会自己会有这样的，这样的偏见，在里边。 另外呢，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企业他们内部的这种管理的方式，有可能也会加剧，或者是缓解这种歧视文化在公司内部的蔓延。就比如说公司的这种管理是特别的这个一言堂的，容不得下面有任何的这种比如说质疑的，那么老板错误的这种歧视的观念就会在下面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 对，因为他会更迅速的被执行下去。如果大家是可以公开交流和讨论，相对来说可能老板也会接受一些周围人的看法，这种相对公平的氛围，可以畅所欲言的氛围也是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说，公司的这种文化建设也好，公司的规章制度也好，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别的设置，那有可能也无法约束到公司的各层级的领导。那么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偏见的话， 对， 那也很容易被下面的员工所执行，或者是影响到他们的这种思想啊。 因为你毕竟还是要让领导满意嘛，对吧？如果领导发了话，他就是不喜欢这样的人，好像你硬招这样的人，不就是让你自己的工作效率变低了吗？比如说我招了，然后你那边否定我，那就是吧，就肯定是不想这么做了。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涉嫌招聘歧视的案例的结果都是那个当事人被解除劳动合同了，那就是那个招聘人员不能干下去了。 没错， 没有看到就是更高层怎么来反思，说哎呀，我们就跟好比一个地方起火了，对吧？起火了肯定有一个这个有隐患源头，对不对？ 对。 但是呢，你就处理这当事人了，对吧？那你平时怎么做的这种消防应急的这种演练，怎么做的这种设施的维护啊？后面的事情你也要去追究。 这个就是对企业往下是需要好好思考这部分的 啊，这个要不然的话，这种事情看起来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节目里所说的，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 过几天可能又有一家企业啊，就是中枪了。 是的，因为本身它就是有一种忽略对方的感受、不够尊重对方的感受的心态在背后 啊。 是吧？你不同的标准来说，你本身应该本身还得把尊重对方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大前提。这个点呢，有的时候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有可能会忽略掉了。这个可能就是给各大公司做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永远要把对人的尊重也要放在重要的位置啊，要不然呢它就会影响到公司，甚至直接影响到股价，是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就不像过去好像默默认为的它其实不重要，我就是这种偏见无所谓啊，但现在已经说明如果你不留意不注意尊重到人的感受，那就可能会影响到你整个公司。 是，这管理一家公司现在是越来越难，需要考虑它方方面面。 没错， 再加上现在这种互联网的工具确实很发达啊。 没错， 你比如说联系到这个河马先生，他们在北京有开很多家店。 对， 对不对？如果您要是失去了北京的市场的话， 嗯，那你想想，你花多少钱能挽回这个损失？ 对， 也很难， 没错，没错。哎，所以涉及到这种歧视来说，它等于就是一个负面的标签嘛。 因为歧视这个事儿吧，它有可能是会让除了这个当事人之外的更多的人感觉到没有被受到尊重，还不像就是拖欠工资，拖欠工资就是这一个人没发工资，或者这几个员工没拿到工资，大家可能为他们打抱不平。但是你要说歧视，那很多人跟他们是有同样身份和同样标签的，就会认为你也看不起我。 没错，是吧？包括这种口碑的影响啊，就是负面口碑的就扩散也是非常厉害的，对吧？啊，他一个人背后，他们说有100多个人，对你这么社交媒体一传播，那这影响就更 麻烦了，是吧？所以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的建设，包括公司，是怎么来进行这种管理。和对于各个员工的言行的这种约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啊，这是背后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社会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有没有一些惩戒的机制？当然现在大家都是在用唾液在进行评价， 或者用脚投票， 用脚投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案例啊，这是今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案子。一名58岁的妇女在职场上遭遇年龄歧视后被迫辞职，但是她在6月26号获得了约合 1.8 亿元人民币的赔款，2800万美元的赔款。这是洛杉矶司法史上同类案件中最高的赔偿啊。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原来在一个地方工作，但是呢频频遭到主管和上司无理的对待和言语上的攻击，他被他们说成呢就是和时代脱节的人，我们这需要更年轻的员工，你是一个愚蠢的女人。那么他不断受到羞辱，最终呢被迫辞职，后来他的工作就是被一名20多岁的男子取代。当然他后来就告到法院嘛，最后的结果大家啊也都听到了。这是在国外，咱们国家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么严厉的惩罚， 严厉的惩罚是没有的。所以说从法治上面怎么来保障啊企业公平的来招录员工，以及公平的来对待每一个雇佣的员工，这方面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歧视和自我优越感有哪些关系啊？我歧视你，我很爽啊！你不爽，我很爽。还有一些是没有说明、没有说清，但是你能感觉到的微歧视。那这种微歧视对于我们来说又有哪些影响呢？朋友们，稍后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歧视。我们的嘉宾是心理专家李建中，李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这个话题由头呢是上周发生在河马先生的这样一个招聘歧视啊。那很多朋友都联想到了前不久星巴克的一件事情啊，星巴克员工肆意驱赶黑人顾客，后来呢继 CEO 公开道歉之后呢，又宣布了新的整改方案，暂时关闭全美超过8000家门店，对员工进行种族无差别对待方面的教育。意思呢就是停业整改， 对， 就这个意思啊。而且这是主动的，不是有关部门要求的。那和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河马先生的这个两封道歉信相比，这样一种行动是比较容易获得大家的谅解，因为他不仅仅有道歉，而且还有后续的整改的措施。 对，而且作为整个公司的， 整个公司不是说这家店出事了哈，把这店关了，领导给换了，不是这样。 对，没错，这上升到整个公司的文化的改变。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公司出现舆论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学乖了，也不辩解了，承认我错了，哥我错了，都是这样。但是现在消费者慢慢开始不买账了，所以网上就有一些截图，就把那个道歉声明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标注，说这个道歉声明的字写错了，标点符号用错了，没有盖公章。那就是显然大家认为这样的一封道歉声明不够显得有太多的实际的意义，只是公关的一种表述而已啊。所以看到就是其实对于歧视啊，或者是说对于企业的这种行为不当的这种现象，公众的忍耐度是在降低的。 对，没错，希望是真正的重视。作为公司政策文化上的一种改变。 当然我们想星巴克为什么是那么做，它也是在美国的法律的这种大的背景下，它才做出这样的一种行为。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招聘的这种歧视在这儿哈。所以这种现象在美国，当然你要说现在这种种族歧视完全没有，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 他们也是比较严重的哈。 没错，但是它作为商业来说，它本身也必须很重视这种影响的。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态度。因为他如果没有那么重视，可能对他后边的整个公司的影响非常大。 对，所以我们刚才在分析，就是这种在职场当中的歧视，或者说招聘 过程当中的歧视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分析了两个，一个是企业内部的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还有呢就是这个法律的制度的这种要求，以及就是我想说的是歧视之后的后果。如果大家都觉得道歉完了，那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不就道次歉吗？我记得《流星花园》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如果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就看你做错的这种事情的程度啊。 嗯，没错，也看后边的改变啊，你自己的。当然，法律上应该也会逐步去完善这部分啊，包括原本的员工内部的啊，也会有歧视啊，比如说年龄大啦啊，其他的歧视也会逐步的完善这部分的法律。 嗯 啊，让以后这个歧视可以越来越少。 嗯嗯，其实。如果时间存在的这个时间存在的这个年头比较长的话，慢慢就会在更多的人心目当中加深这种印象。 对， 你比如说咱们国 默认的 默认了， 嗯， 你比如说咱们国家存在的这种地域歧视是吧？ 嗯，对对对， 啊，很多这个省大家、 对，没错， 是吧？有的时候会躺枪的，会莫名的躺枪的。 对呀、真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个人群的数量是很大的，这个基数是很大的。如果这么躺枪，那就他们怎么生存，这影响了非常大。 你比如说社会上出现一个负面的事件，有的人在后面就会评论，你看这是某某省的吧。 对。 那其他人就又一次被躺枪。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发现一次歧视的行为得必须整治到底。这样的话你才不能够让这种思潮存在的时间更长，甚至还可以蔓延开来。 对，其实这种事件本身也提醒我们自己要思考自己，就是我们也得想想我们自己会不会也有一些歧视。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自觉的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歧视，但你不自知。然后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不仅是推动公司文化，包括我们自身，每个人都应该也反思一下自己，我们有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歧视。其实是我们的误区，其实是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微歧视啊。微歧视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细微到几乎难以察觉，它存在于轻声细语的悄悄话当中，存在于小小的嘲弄当中，不同的人所获得的待遇有诸多细枝末节的差别，这就是微歧视。对于不同的人，我们的对待方式有着含糊不清的区别，这也算微歧视。由此而来，微歧视难以衡量，而且难以解决，进而难以引起某些人的重视。有学者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这个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呢，就对微歧视做了研究。他们首先呢，是招募白人学生，告诉他们，这个实验呢，就是评估求职者的品质素养。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实验意图是了解他们会怎么对待求职者，以及他们的待人方式是否会因为求职者的种族不同而有所差异。那么当然这些被试的人都不知道，他们都认为自己就是面试官。那尽管如此，他们会根据求职者的种族而给予差别对待。比如说面试者会坐得离黑人求职者更远，也较少传递出互动的信号。比如在对话过程中进行眼神交流或者是轻身向前。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研究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很有意思。这个结论就是说，不仅仅体现在面试官所释放的非语言信号上，而且还体现在面试的时间上。分给黑人求职者的面试时间平均少 25%平均少 25% 。那么他们又做了第二个实验，第二个实验呢，就是参加应聘的都是白人，但是呢会把这些白人分两组，一组呢就是原来怎么对白人怎么对他，第二组呢就是原来怎么对黑人啊怎么对白人。结果发现呢，就是被歧视的那一方说话犹犹豫豫，口齿不清，错漏百出，句子还残缺不全，尽管他们是白人。只不过用的方式呢，就是用原来对待黑人那种方式。 而这种方式呢，恰恰都是这些面试官补所不自觉的啊。第二组试验呢是故意这样的，故意这样的啊。那这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这种研究，因为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是数一数二的大学。 对对。 那么参加这些面试的同学也都是精英，他们尚且表现出这样的情况，那么在普通的这个大学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工作当中所遇到的求职者，那的表现那就可想而知了。 对，因为这本身就会对人有一种自信心的打击。你就不自信了，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所以你的表达就会出现这种磕巴呀，表达不清楚呀，就出现，其实你本来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被否定被歧视被不好的对待的时候呢，如果你原本的自信没有那么强，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人有的时候会比较在意这些细节， 会 是吧？ 对对对。 而这些细节呢，其实你看这些面试官都没有主动表现，说我不喜欢你，你反应很慢，不是通过这种言语的表现， 肢体的表现， 对，我离你远， 对， 我不怎么看你， 是是。对，但是他就传递了这些信号了，因为这种时候呢，他的反应速度也是很快的，这个也是有个标签，当你这么对待他，他就默认你就是 不喜欢我， 对，没错了，如果他原本自信心就不够，或者只是中等的程度，那他就会被影响，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被考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受过所谓的微歧视？那在这种气场下面，你会不会表现得比平时差一点？ 有些大的公司的 HR 他还会 故意 制造一下，因为他有时候他是需要考验一下对方是不是有更强的抗压能力。他还会主动来表达一些对你的否定啊，来考验一下你的那种承受压力的能力会怎么样。他一看，可能你就受不了了，就是他因为有些岗位要求这部分是很高的。 那个我们还可以理解。 啊，对对对，有一些你是等于是故意一种考核。 对，因为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可能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我提前给你模拟一次。那是面试的一部分， 对， 那是有意而为之的， 对对。 而刚才所谈的这些微歧视，恰恰是骨子里的， 没错。因为很多人你是不自知的，你自动的就是这么做了，你本身你还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制造了问题，其实你让对方不自信，本身是吧？其实是对你本身自己的人生也没有好处。比如说你招聘来说，那你就觉得可供选择的人选就至少减少了25%，对吧？你本来可以多25个人来给你做更好的选择的。 那你说这种微歧视的根源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明目张胆的歧视的根源是不是也差不多一样啊？ 差不多，因为从整体上来说，但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觉察到自己的行为背后的意义。从人类进化来说，有时候这也是不自觉的一种进化的需要，就是好像是让自己感觉更好，就是我更自信，我让别人不那么自信，那相对来说对于生存来说，它相对要更有保障一点，这是如果纯粹动物来讲的话呢，这是一种生存的需要。 为什么他们对白人和对黑人会有那么明显的这种细微上的你们不能说明显，就细微上的这种动作和表情上的差异呢？可能在见这个面试者第一面的时候，他就给对方贴上标签了。 对，本身就贴上标签，因为分成两大种族啊，对吧？相对好像你原本，但现在其实不需要这样，因为对于不同的种族，但是现在的生存环境都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共存啊。现在的社会是已经是这个程度了，不像原来好像是你是那个族，我是这个族，我们就不能共存，我们好像就必须要相互斗争，那我就要打击你啊。那是过去社会有这种，对，就有这种差别。 所以你看，在面试过程当中，就会造成黑人的机会更少一些， 更少了。 那最后就会造成他们这种 求职的难度增加，生活水平可能就不如白人，他们的竞争力就不如人家了嘛，那最后就变成个恶性循环了。 没错没错， 包括咱们国家这种地域的歧视啊，我们就不招那些地方的人，那些地方的人是不是工作机会就比别的地方要少一些呢？ 要更少了。 那更少一些的话，那各种问题也就出来，那大家就会加剧这种歧视。 没错没错啊。因为你身边的资源就少，比如说你是某个省的人，你在这个公司特别多，那你老乡介绍是吧，你有可能就很容易你就招同样的省份的人， 是 那相对其他的省份人就可能更少，因为他没有什么机会被介绍过来。 是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研究点啊，就是歧视和自我优越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有人做过实验啊。心理学家史蒂文费恩和史蒂文斯班瑟在1997年做过一系列的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们要求被试者做假的智力测验，然后给他们一个假的分数，告诉他们做得好或者是做得不好。该研究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进行，在那里学生们普遍对犹太女性怀有成见，在被试者得到测试结果之后，被要求评价一个犹太女性的人格或一个非犹太女性的人格，他们发现智力测试做得不好的人会对某个犹太女性做出更多负面的评价，而那些通过测试的则给予正面的评价。他们还发现智力测试没做好的人在负面评价了这个犹太女性后，一致体验了一种自尊的提升。通过这个结果呢，说明人们通过贬低其他群体中的人来补偿他们自己的失败。 是吧， 就是做这个智力测验啊，先不管你真实拿多少分，我告诉你一个假的分数， 对， 有可能很差有可能很好，然后你知道这个分数之后，你再来评价犹太学生，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家对犹太女性有成见嘛，结果那些做得很差的学生呢，就是告诉他啊，成绩很差的学生给予这个犹太女性是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他自己很爽，自尊得到提升了。 对对对对，没错。 你怎么来分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跟现在有一句笑话，就是说，哎，说说你的痛苦，让我们都开心一下，那种感觉 啊，把自己的什么开心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吧？ 对对对，好像我让别人感觉更差了。相对好像我就被提升了， 这不叫比惨吗？ 啊，对啊，他经过这种对比嘛，就是，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这么做来提升自己的啊，但是这从下意识里边来说，生存本能上来说呢，我们会不自觉的就会用这种方式，因为它最便捷、最快速，因为我好像我把别人贬低了，就等于是抬高了自己，因为这是 相对的， 而且特别快。对吧，我就觉得你不行，我自己好像就很行了，就有一种自我的满足感就都出来了。 这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 是啊，这本身是有很多心理学上的效应，他自我感觉就良好了，但是这个做法从长远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好，因为你让别人感觉都不好，人家就都远离你了，你跟别人的关系就变得很不好了，实际上你等于是被孤立了，这个方法在实际的操作中，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之中其实是负面的效果啊，你只能是说我自己自我陶醉，我自己制造了一个场景说好像我比你强，但是长远来说你反而会被排斥了。 暗喜暗爽，是吧， 是 有的人会觉得呀，他怎么这么不行啊，一下子感觉自己虽然没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感觉好像自己提升了很多。 是。 其实这种比较你刚才说的是会影响到真正的人际关系。 对，会影响。而真正好的人家是很谦虚的。 关键是对于自己的提升有没有影响。 对自己的提升你要看什么，就是短期的效应来说就好像你会感觉好一点，但是长远来说因为还是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你自己的自尊其实也没有得到。 所以有的人以打击和贬低别人为乐趣， 对对对对，实际上是现在如果对方相对理性明智一点，人家反而是知道你其实不行， 嗯， 你的自信要建立在打击别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 嗯， 所以你本身就不够好， 嗯， 哦，如果你足够好了，我还老表扬和鼓励别人，我老看到别人的好，那说明其实是你更高，哦，嗯，是这个感觉的。 所以这种歧视是比较低级的， 嗯 啊 嗯， 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招聘的歧视，或者是刚才所谈到的。那个美国做的那个实验的那种歧视啊，微歧视，这可能是有些不自知的下意识的， 对， 但其实还有一些歧视就是明面上的明目张胆的， 嗯， 因为他内心就是这么认可的， 对，就是这么认可的， 对吧？ 嗯， 嗯， 那这种歧视是更需要社会所给予一致的这种摒弃的，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这种制裁或者是限制的，要不然的话这种思想一蔓延开来，再找到一些所谓啊，志同道合的群体，那么这种杀伤力或者是破坏性就会越来越大。 没错没错， 嗯，哦， 这种，但现在其实只要自己愿意思考呢，每个人都有机会提醒到自己， 就是有的人他拒绝思考， 哦，啊，对，没错，他很多， 因为他可能也受过这方面的伤， 没错，他拒绝了思考，因为机会倒是很多，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有对不同地域的一种，但那个是比较开玩笑的歧视，比如说认为你是内蒙古人，你都应该会骑马，你都应该会射箭，对，好，就问啊，你不会骑马，对，你不会射箭，就，好，就，但其实你现在社会来说，你真的不一定都会骑马射箭，对， 但是你是西北的，你就能喝三斤 啊，对啊，就这个其实也是 湖南的就一定能吃辣， 对。没错啊，如果有的是重庆的，也许他吃不了什么辣。 嗯，当然这种他其实算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啊，对， 谈不上这个歧视啊， 嗯， 因为他毕竟没有对你人格有 没错 太多的这种贬损，是吧？ 啊，是，所以就他本身也算一种偏见，但是他对人的攻击性没有那么强。嗯， 对 啊， 就好比说，我认为鸟都是会飞的一样 啊， 就这个感觉。 对， 我并没有看不起鸟， 没有攻击你， 没有攻击， 对吧？哈，你有一个你不会飞，也没有攻击你。 对，这个就是你告诉我， 嗯， 我就明白了， 嗯， 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告诉他，他也不敢。 对 啊，这种歧视是 有些歧视，你是对对方有伤害的。 是非常严重 的，哦，对，这种你对别人的伤害，嗯，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是比较严重的，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歧视应该怎么来反击呢？ 嗯，反击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就要耐心的反馈和提醒对方， 嗯， 包括也要提醒到对方你他自己也会受歧视， 嗯， 哦，也会受到不同的看法， 嗯， 哦，但有的人他自己确实是不自知啊，可能你当时的那个反馈给他，他不一定就能觉察到， 嗯 啊，对，但是这是我们应该很耐心的表达出来，让对方有机会知道啊，他可能存在的误区， 嗯， 哦，希望他以后可以改变 啊，不希望大家都忍 啊，对对，都是忍耐，然后可能别人就觉得好像就对了。 嗯， 哦，因为你都不表达，好像你默认你也接受这一点似的。 嗯， 哦，我们至少要明确的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 嗯， 哦，当然你本身可能也不需要用你的暴力去对待人家，哦，因为那个也是对别人的伤害了。 嗯， 我们应该比较坦然的去告诉对方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看法。 嗯， 希望他有反思的机会。 嗯 嗯。 其实每个人啊都是某种程度的井底之蛙啊，因为我们的见识有限，我们的接触面是有限的。 有限的，对。 啊，打破我们格局的这种限制，我们观念，我们视角的这种限制的一个方法就是多去了解， 多 去接触。 对，要多抱有对人不同的人的一种尊重。 嗯， 我们在尊重对方，我们多去了解对方的态度下。尽量提醒自己我是不是会对对方有很多攻击性的这种否定，这种偏见。 嗯，当然这个人也是形形色色的。 是的， 也有这个好的也有坏的，是吧？ 嗯，是的， 也有在某些方面不够诚信的。 是的， 所以这个 防人之心还是需要有的。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和人正常的交往还是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啊，对， 也是有一个度的把握的。 是的 啊，但是歧视人的心、看不起人的心是不能够有的。 对， 嗯， 没错，先要好好去了解。 对， 嗯， 你要在了解到足够深的基础上，你再看不起他。 就除非他确实做了很不好的事情， 对吧？ 对吧？ 你这种人品，我更看不上你啊！这可以，那建立在的是他的已经做出的事实的基础上。 对，他做了很多事实，你做了坏的事情。 嗯，对，你比如说以招聘为例，你这言而无信的人，是吧？这个承诺的做不到的人，我看不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 嗯， 对， 这种最好你是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你贴的一个 标签。 嗯， 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贴标签的，因为贴标签确实让我们更快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哈去生活，不会太费脑子。 嗯， 但是在某些对于人的评价上面，我们一定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既往的这种判断。 嗯 嗯 嗯，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李建中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遇到歧视，向大家拿起理性的武器啊来反击。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